啦，嚟到7月27号骚动音乐啊，嗨！ 出港嘅同事你好啊， 哇，系啊，你而家系咪俾人派咗去东京啊？ 我而家喺我自己屋企啫，我都好想去东京啊！ 今日我都， 但我感受到嗰一种要摇佢做 live 嘅感觉啊！ 系啦，今日阿斌咧都会继续即系唔会喺直播室嗰度啦，咁啊，所以会封烟同我哋做头呢半个钟头咁样嘅。 嗯， 系啦，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5:30，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好啦， 点啊？寻日有冇睇啊？ 有， 有睇啊！你系喺出边睇定系喺屋企睇啊？ 而最有趣嘅系睇嘅时候啊，系喺Anson 边新歌发布嘅现场嗰度睇啊！ 做紧嘢睇。 系啦，因为佢出新歌啦，寻日我哋都播咗啦。咁佢有一个 event， 咁就出去会睇嘅。咁但系去到现场，其实大家等紧开始之前，本来都有 DJ 喺度打紧碟啊，咁即系有一啲叫做 warm up 嘅 session 咁。但系因为嗰段时间咁啱就系喺8:00，即全香港都好关注嘅时间，所以现场大家咧就会攞住唔同嘅手提电话就开始睇嗰个比赛啦。咁 啊，那个气氛都搭够嘅，我都好想喺街度同其他人一齐睇大电视嘅，不过因为身体有少抱恙，所以就冇出到去睇啦。 而寻日嗰个有趣嘅地方系，如果你喺商场，大家会见到网上面嘅片，大家一齐睇同一部大电视咁 OK 啊，大家个情绪好一致噶嘛。但系当你大家喺同一个空间，但各自用电话攞出嚟睇咧，就会出现嗰个时间差啦。呢个寻晚发现有趣嘅位嘅， 系咩？ 系啦，因为本身我哋就自己拎住一部，咁见到隔篱又有啲人拎住自己嘅电话啦，大家欢呼嘅嗰个时间系有早同迟啊。咁你咪已经知道哦，原来佢个电话应该快过我嗰个啦。 哎呀，你系咪你网速唔够啊？ 个重点系应该我哋拎住嗰部系最快， 系、 所以我哋扰乱 你系嗌得最早嗰个嚟嘅。 系啦，因为本身见到隔篱有两个女仔喺度睇紧，跟住就见到咦，大家个时间好似唔同，咁我就趁中间嗰个运动员意大利嗰个选手佢要中间有少少唔知嗌个 time out， 咁就特登将个 app 咧弹翻出去再重新 refresh， 咁应该就攞到最快嗰个时间。咁后屘就发现咦系，我哋个时间系最快嘅，最 update 嘅，咁大家都开始睇一部电话。咁变相每一次得分，即系阿张家朗得分嘅时候，咁咧就会嗌啦。咁每次一嗌，我就忍唔住恶孤头望，因为真系好大声啦，同埋始终都系人哋 event 咯，系咪先？咁就会见到周围啲人喺度望住啦。咁然后你亦都会见到好多唔同一班咁样围圈咁样就耷低头就知道大家都系关注紧呢件事啊咁样咯。 咁啊，琴日大家嗰个气氛都好高兴啦。我有一样嘢咧，特别系想讲嘅。我谂应该大家今日嗰个讨论点咧，都系在于阿张家朗嗰个表现啦。咁我哋呢度就唔重复啦， 因为今朝到而家系啊，所有节目都讲晒噶啦。 系啦，但系咧，我又想提一提就系关于评述方面，因为本身我系一个唔识睇剑击嘅人嚟嘅，其实有好多嘢我系唔明嘅，我只系知道攞分同唔攞分咁简单嘅啫。 系 系啦，我连佢盏帽啊，咪有个灯嘅。 系啊， 咁我连佢盏嗰个盏灯咧，着灯系乜嘢意思？其实我本身都唔系好明嘅。咁但系即系琴日我唔知道大家睇边一个台啦，但我睇嗰个台嘅时候咧，嗰、那个评述本身因为佢系一个好专业嘅剑击运动员，咁所以。就令到我一个完全唔识睇剑击嘅人咧，都好完全顺畅咁理解咗整个赛事。咁我觉得都要除咗运动员之外，亦都要俾一啲 credit 就系一啲咁样嘅评述员咯。 呢个系非常之正确，因为今年大家喺好多唔同嘅频道都可以睇到，甚至乎有啲赛事系一样嘅，啲重点赛事其实几个免费电视台大家都一齐都系播紧噶啦。咁我都出現咗，今年係會留意一下哦，即係同一場比賽，究竟邊一個台嘅叫做評述啊，係好聽啲嘅。咁係有 你特登去做比較咁。 因為其實你聽幾下，你會感覺到其實由開幕禮開始已經，我有少少即係會聽一下唔同台嘅一啲人去講。咁咧，你係會聽得出有一啲經驗好足嘅，可能體育主持嘅話，你會聽得出。佢言简意精嘅，举个例，你开幕礼嘅时候，因为大家都会揸住相同嘅一份资料啦，一啲唔同嘅 环节，究竟佢背后嘅意义各样嘢咁样，同埋你点样去描述翻？因为评述嗰样嘢就系有评论同埋描述啊嘛，所以先叫评述啫嘛。咁 系 啦，咁开幕时候大家都可能会描述现场发生嘅嘢。咁但系有一啲你真系会听到佢嗰个描述系，其实我都见到，例如话哦放烟花啦咁。咁如果有一个主持佢讲，哇个烟花好靓啊咁，咁其实你听完之后，你咪觉得哦对嗰件事冇一个。冇一個嘅推進或者好直接嘅幫助咯，咁有啲叫做經驗比較老道啲，係真係好佩服，就係佢可能好簡單嗰段片咧，開幕嘅時候佢係由追溯翻2013年去到而家2021年啦，咁嘅一段小小嘅片段咁，咁可能嗰、那個主持佢就係講話真係好簡單幾個字咯，係啦。就话哦，由2013年一路睇下日本点样一步一步嚟到今年2021嘅东京奥运，可能真系好简单嘅一句，但系佢冇乜虚字，嗰样嘢好 firm 咁样讲，同埋最紧要就系你听到佢系好似同紧你讲，因为当你系啊，即系读紧资料，同埋隔住个 mon 对住观众讲嘅，你听出嚟个语气个用字系唔同噶嘛？呢啲分嘢就会令到作为观众睇紧听紧嘅时候会中意边啲多啲咯。我觉得呢个系好直接嘅，真系。 系冇错，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都好因人而异啦。最紧要大家去睇嘅时候，令到大家嗰个投入感可以加强，咁我就觉得已经 系 好足够嘅，好好嘅一个评述员啦，咁样咯。咁啊，至于点啊，今日琴日就我哋有香港队嘅第一面金牌，今日你仲有冇追啊？定系已经要做嘢？ 我有追翻。首先我今朝瞓醒又重温翻张家朗嗰段， 你再睇多次， 再睇，因为琴日始终系喺一个好多人嘅场。合之下，但系因为我知道如果自己一个人睇咧，应该会喊嘅咁。咁跟住我今日朝早自己再静静地一个人睇嘅时候，咁啊等自己喊下咁样样啦。即系好耐冇试过因为一啲开心嘅事情而喊啦咁。咁跟住今日都有睇嘅赛事，譬如睇有睇女子团体赛咁样睇佢哋打嘅咁样都有。咁所以我都系 keep 住 follow 住咯。咁你又系今日都会出现一个状况咯，又系拣一啲唔同嘅评述啊咁样。因为我觉得。其实都几帮助到去了解嗰种运动，即系坦白说，平时我哋即系都唔会即系特登可能会揾一啲世界赛，或者你都未必有一啲频道转播到啦咁样。 冇错，冇错。 系啦，即系 你例如我呢啲咁样嘅胜利球迷咧，即系都好衰噶嘛，即系本身咧对样样嘅运动都唔识嘅，咁啊，但系逢亲系嗰啲咧国际嘅赛事啲奥运啊，嗰啲世界杯啊，突然咧即系。開始聽呢啲旁述啊，或者可能睇呢啲賽事多咧，都有一個好處，就真係了解多咗少少關於呢啲體育項目嘅一啲detail 咁樣咯。咁所以變相呢啲季節啦，呢啲日子對我嚟講係一個吸收好多新鮮事物嘅日子嚟嘅。即係平時我係真係唔會特登去揾一啲咁樣嘅資訊去研究嘅。 同埋當你睇咗一個咁大嘅盛事之後，你會有機會接觸唔同嘅項目噶嘛？咁你聽完睇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对边啲有兴趣，其实系一个 starting point。等你哦，原来我当我中意睇游水嘅时候，可能系会令到你之后完咗呢个奥运赛事之后，咦可以继续留意同埋继续揾一啲唔同嘅比赛，即系佢一个起点俾你去睇一啲运动项目噶嘛。 冇错， 系啊，呢个 同埋吓，我同埋咧已经听讲咧话，今日咧有好多家长啊开始去帮啲小朋友报名话，要学剑。 我以为开始帮啲小朋友改名， 有啲咁嘅效应噶嘛？ 我要开始改名添，啲人即 系啊，即系叫家朗咁啊，系嘛？即系今年出世嘅小朋友好多都叫家朗咁啊， 可能开始唔系就系报名同埋改名添。但啱啱讲起游水啊，我仲醒起有一样嘢都想分享呢个几得意，都系关于一啲叫做评述嘅少少事。我嗰日系睇一个游泳项目嘅咁，咁嗰阵时睇其中一个台咧，咁。做评述嗰位，如果冇记错咧，佢就系Claudia， 即系香港一个背泳唔知一百定二百米纪录保持者，即系大家叫做背后啦咁样。咁跟住我好记得系佢讲嗰个游泳比赛系真系讲紧背泳嘅项目嘅。咁咁因为坦白说佢唔系专业做主持咧，即系佢讲嘢嘅时候佢未必系。超级流畅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佢系真系喺嗰一个圈子或者嗰个运动项目，佢真系参与咗好多嘛，所以佢讲嘅其实非常之好听。我好记得咧，佢去讲嗱鲨鱼战衣，大家成日都听啦，以前系咪先，即系都会讲 系冇错冇错。 但系佢去讲好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真系着过，咁当佢着过嘅时候，佢就会讲到嗰个第一身感受啦，即系大家都讲鲨鱼战衣 系 啦，其实。 我哋如果揾資料去講，我鯊魚戰衣著咗會點樣好快咁啦。咁但係因為佢本身真係著過，佢話：哇！我嗰次著完鯊魚戰衣之後，落到水真係浮，根本唔需要用力就已經好有浮力啦。同埋嗰啲發力上面嘅嘢，佢形容到用一個第一身嘅角度去講，咁變相係好吸引到我去聽佢繼續講。然后佢亦都会再去讲就系、是、哦，其实喺游泳项目当中咧，唔系净系睇决赛嘅，去到可能系初赛嗰啲 hit 数咧，佢都会讲到就系、是、哦，究竟嗰啲 hit 数嘅运动员嘅安排系点样样？即系可能 hit 数越后嘅话，就系嗰啲个时间最快嗰啲嚟嘅，即系会 group 埋咗嗰啲人一齐喺一啲小组嗰度咁。咁你一路听住佢讲，佢就会补充呢一啲嘅资料啦，亦都讲到哦，即系鲨鱼战衣嘅历史啦，可能系08北京奥运嘅时候就好多人着，咁所以嗰段时间啲世界纪录咧，同埋奥运纪录就好快啦。跟住09年世界赛嘅时候，佢就话哦，出去参加比赛唔系睇紧边个项目破咗世界纪录噶，而系睇边个项目冇破世界纪录。咁亦都因为 点解咧？ 因为就系鲨鱼战衣嘅帮忙咯，令到整体全世界嘅泳手嘅速度都快咗嘛。咁所以佢话09年世界赛打后好似就已经开始即系大草似唔着得噶啦。咁所以你见今年都冇嗰啲男士嗰啲都唔会再见到鲨鱼战衣。咁然后佢亦都就、 哦、我以为系全体都会着鲨鱼战衣添。咁即系原来系已经喺赛事入边系不能够着鲨鱼战衣呢样嘢啦。 所以佢就话如果而家仲可以破到一啲叫世界纪录或者奥运纪录嘅话，嗰啲真系好劲。因为嗰啲纪录有好多都系当时大家着住鲨鱼战衣嘅时候创立嘅纪录啊嘛。咁而家当你冇咗呢一个工具帮忙嘅时候，都能够破纪录嘅话，就真系。好犀利啦！咁即系佢有呢啲嘅嘢提供。 揸住架 AE86要碾嘢， 冇错。GTR 当年人哋揸 GTR， 哇落山好快啦！咁我而家揸架86落山快过你咁啊，劲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呢啲嘅评述嘅时候，你听到甚至乎佢真系嚟自于嗰个项目嘅一啲运动员咁样去听嘅时候，就会有一种知识嘅增长咯。我觉得系，即系相比于你上网就咁睇文字啊，或者咩 wiki 都好，嗰样嘢好活生生出现，你就睇住，然后你听住咁样。我就觉得这个感受非常之强烈，同埋睇得好开心。 所以的而且确，而家呢一啲嘅比赛咧，系令我投入咗好多，同埋即系真系会有学你话斋有好多学到嘅嘢啦。咁我觉得大家一路睇赛事欲紧之余，亦都唔好浪费咗评述员佢哋一带俾大家嘅一啲好有知识、好有资讯嘅 message 喺当中咯。 冇错啦，咁所以今日拣呢首歌啊，谂起都系 啲嘢咩啊？ 呢一首歌，即系无论系运动员又好啦，或者系主持咧、评述啦，大家都各自喺岗位嗰度好努力咁样，即系付出，哪怕曾经都遇过一啲低潮嘅时候都好咧。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声，要去记存，再记存。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过，哭声笑声。亦有快乐，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凝望着我亦已不错。Oh

睇到香港运动员嘅表现，我觉得坚持真系好紧要啊！ 阿斌，坚持真系好紧要噶，特别喺你未成功之前。其实唔系净系成功咗嘅人先至需要呢样嘢，而系好多唔同阶段、唔同岗位嘅人都有呢种状况。大家都有心目中属于自己嘅成功定义，咁你又能唔能够对自己坦白坚持自己的目标呢？都是讲坚持的 GFT featuring Moon Tang 的 Honest。 我想昨天这一役香港人都有一份强烈的归属感，即使大家散步在不同的角落， 踏过千里路，我们为何愿意孤身走别离，踏遍天与地，为了种下盆栽，在这一个冰冷地，为何没有梦里的气味，骤眼天与地，旁观遍地尘埃，在数千里外，盲目的期待都变改，我已不意外，华丽的再不再终止，终再退换下，四处漂泊是我家，可以吗？心态上猎奇，踏遍天与

填词嘅有陈永谦，作曲编曲监制都有林家谦。大家见到都系面前嘅成功嘅人啦，但系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噶啦，就系无数个自己一个人嘅夜晚承受嘅嗰啲压力。 车声已累，钟声已累，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声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停顿了，早要调笑评论骂战。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设声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 首帮你可以自己疗愈的作品，陈明喜的派台作品叫《星之静》。好相信人是要同孤独感是去并存的，因为哪怕再多支持都好，上战场的时候都是孤身一人，正正就是因为没有必胜的仗，胜利才显得更加珍贵。 原本我预计好的通通失去，预算天降这灾难，难为我用了一生披星戴月期待看盛世绚烂，天崩地裂土未化，偏却耀眼如春季太虚幻，留恋过去拥抱浪漫，发明白怎么今晚下雨不会有性情，情愿你着我一身清风两袖流浪看没世更清醒，一身落叶无 流行这边却更高兴，迟早终结有何用算你，活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难受的淌泪，我离留于这里，徘徊中失去，这世间太多的失去，活明日的恐惧，何日清算未卸下的罪，难后退，没法追，如没有未来走，就穿心替你守候，今生再没有所求，如今我乐意一生花多眼乱，凝望这乱世的呼救，再会吧哟，风吹散渺无人迹，星星烟一流，从星火陨落何用破旧，没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难受的淌泪，我离留于这里，无从找依据，这世间太多的失去，没明日的恐惧，谁又敢再忍，意定散去，置身这废墟，砖瓦干土细，石油它碎，着手整理，无条门伸缩，尽力离天分流，靠近失散者的心灵，愿无惧的我，为无助的你，找一个转机。人类世就结束，来为这未来好好记录。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都一样。刚刚完成了一个精彩的演唱会，他们是 C All Star， 听过有《没明日的恐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战场，除了坚持之外，还需要不断的练习，才可以进化成更加好的自己。 谁来推开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如尽灰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Tyson Yoshi 的派台作品。

nacho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个音乐单位好事成双，又出碟又开 show， 送个嘢贺下佢哋咧。 呢个嘢砰砰声啊，听住咯， 平地一声沙， 说好的砰砰声咧， 叫佢做砰砰声神咯。今日骚动音乐的嘉宾咧，欢迎有 Sensa Capella 嘅五位成员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哋系 Sensa。 系，你亦都简单介绍下自己嘅名字啦，同埋喺个 Capella 里边担当嘅位置，可以讲下。 Hello， 大家好，我系女高音 Miri。 Hello， 我系女低音 Peace。 我系男高音阿富。 我是男中音 Dennis， 我是男低音 King。 剛才開始訪問的時候他都在想究竟這一句話會是什麼呢，現在我們就剛剛聽到了，平地一聲神，將這個禮物送給你們的。 多謝 你，可以打開來看看，看看這個 是不是要嘚嘚嘚嘚嘚嘚嘚， 可以嗎？滿不滿意啊？過癮过瘾啊嘛！ 过瘾过瘾， 上节目之前咧，我都喺度谂，啱每个歌手都有呢句嘢。咁究竟我哋 Sensa 系咩嘢咧？ 有谂过啲咩噶？嗰时 有冇？其实我都系永远都系谂唱到 Sensa， 冇理由我哋唱到 Sensa 已经出咗啦，冇理由再唱到 Sensa 嘅。 系啊，平地一声雷呢一句，呢一句其实本身因为佢个意思其实系讲紧一啲即系好正面嘅，即系讲紧佢突然之间可能喺嗰、那个名气上嘅明星上地位上突然之间提高咗，一个咁嘅意思嚟，嘣一声， 就好似系嘅。 希望 高咗少少，啲 系啦，因为我哋都见到就系 Sensa 去到而家就组团咗，系咪就嚟踏入十二年啦嘛？ 系啊， 系啦，已经有嚟紧又会有你哋嘅音乐会啦，亦都出咗你哋嘅新碟啦，咁样。 最初咧冇谂到咁远嘅，就系、是、可能喺2018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大家都毕业啦，本身一个学会啦，咁出到嚟就觉得啊，不如我哋除咗唱 cover 之外，仲可以做啲咩咧？咁我哋就決定做自己嘅歌曲啦，咁就將 acapella 呢樣嘢話俾人知，哦，唔係淨係 cover 㗎，都可以有一啲自己嘅聲音出現㗎咁樣。咁但係慢慢嚟到呢啲一步咧，真係完全諗唔到，即係得到好多大家嘅支持啦，跟住仲要開埋演唱會咁樣，咁我而家都好緊張啊！ 好難做，好難做， 難做就係咩啊？ 哇，難做就係即係我哋冇人支持啊！即系乜都冇咁样，又冇钱，又冇 讲到咁唏嘘， 有种铿锵集嘅感觉。 系啊，系啊，开始最后咧要摆呢个提款嘅号码俾大家， 俾个 QR code 大家扫一扫咁。 提款，sorry， 已经冇钱啦，仲要俾大家提款啊！ 捐款嘅号码俾大家要， 练歌练到傻咗。 但因为我知道你唔系当中有一啲系咪其实好早期喺呢个 Sensa 嘅即系成立嘅时候已经 有元祖喺度噶， 系啦。系啦，佢就系、是、啊！ 你觉得系边个啊？ 边个讲嘢最多咪 系啊？ 我同阿 King 咯，就系、是叫做创团第一年就喺度嘅。 望住 Sensa 呢十一二年，系咪都有一啲阶段嘅变化，可以讲下咧？ 都叫做越嚟越好啦，同埋越嚟越有自己嘅 idea， 想即系知道清楚自己想讲啲咩，想表达啲咩，咁嚟去做咯。咁所以就会开始多咗啲原创歌啊。或者出多啲唔同系列嘅 cover 啊，或者成咁样就等人哋会认识到我哋多啲咯。 摸到自己嘅岗位系啲咩咯？可能即系譬如而家阿 King 主要系负责一啲 mixing 啊、后制上呢啲音响制作上嘅东西啦。咁而我就可能系一啲设计上啊嘅东西可以帮到多啲咁样咯。 系，咁跟住另外，譬如阿 Dennis 啊、富富啊、Peace 咁样喺个岗位上面又有冇一啲分嘢嘅？大家都 我冇嘅， 系 我冇岗位嘅，边啲执头执尾啊？ 主要做负责编曲啊，同埋作曲都有嘅。 嗯， 喺 我哋个团里边， 佢同埋啲画面上咯，佢好多咯，好多依嘢谂咯，佢好多嘢想 present 啊，佢系最 deep 嘅一个人啊，佢系，我觉得我哋个团入边， 讲唔到嘢， 佢真系好尴尬啊 ，Peace， 不露啊 ，Peace， 到而家佢都系未开过声啊， 好多谂法嘅佢，好多谂法， 系啊， 谂紧而家谂。 我可能好好執著會有啲概念上嘅嘢咯，係啊，但係同時都會實行嘅。咁我估嚟緊除咗即係可能我哋就咁聲音上嘅唔同，我哋其實喺即係成個 acapella 呈現嘅方式，希望都有多啲突破咯喺音樂會度。 咁因為啱啱講到一啲嘅叫里程碑啦，譬如有自己原創歌係一個啦，咁到而家有自己嘅專輯啦，呢個 Circle of Fifths 啦咁。其實是大概去到一個什麼階段的時候，大家就在想不如我們將歌集合成為一個專輯這樣去即是 release 這樣。 其實是去到一個我們是這樣做 cover， 無論是我們做 mashup 做 medley 可能 remix 啦，即是當甚至乎即是有很多不同的砌的方法，不同的 arrangement 改曲風，但去到一個位置都快滿足不到自己的時候，是啦，即好像都是這樣執人 多，我都是想的啦， 是啊，下一步怎麼做呢， 即好像二次創作人家的東西都是咯，都好像不夠原創，跟住我哋就想做一啲自己嘅歌，有冇啲我哋 acapella 獨有嘅題材呢，其實會唔會係啦？跟住我哋就想做一隻 album， 慢慢就。 若誰共誰是有湊巧走過柏樹下。看着柏树放之风微微吹，却未发现错失不能追，纵是对面不会面对，但承认彼此的畏惧。是谁令谁没有记忆，只有满月亮，看着满月幻想今晚雪再吹，世界太黑，可信面前有光线，凝望互相害怕的纷纷乱乱，会突然没有畏惧。风雪静了天地，无声吹我看下去，然后看你还是我开始脆弱，悄悄地流泪，就趁一时灵魂跌了竟会没挂虑。如果你是我的，来让我看着你再流泪。 发现此刻有谁。 我同阿斌咧就会按住呢张专辑，又或者而家新派景嘅唱到声沙，我哋会去估下，你哋就揭我哋估嘅啱定系唔啱嘅。 好， 系啦，我先啦。 你记得你估咩？ 我记得啦，因为我出名系大包围嘅， okay, 所以我就估啲大包围嘅嘢嘅。 好啊， 因为我觉得今次呢一个专辑个名咧个概念咧系好，我去 research 咗，我发现其实食得好，因为 Circle of Fifths 呢一样嘢，嗰一个系嗰个十二个调啊嘛。Exactly 就是一个时钟，即系一至十二嗰一样嘢。所以我想估其实好直接嘅啫，就係、是、因为呢一两样嘢係一个好吻合嘅嘢，然后就諗到不如同时间有关系，然后去贯穿呢张专辑嘅概念。呢、這个就好直接咁样估嘅。 好呀， 今个大包围 呀。OK 嘅，我觉得今次 OK 嘅。 係咪 今次我大包围过你呀。唔係咁啊，因为即係 Focus 喺唱到聲沙呢首歌。因为我觉得呢，一听完呢隻歌呢，我觉得其实呢一个唱到聲沙，即係食返聲沙个音呢，其实係 Day One 创团嘅时候已经係出现咗呢个 get 㗎啦。只不过一路摆咗喺度，摆足咗咁多年先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其实呢，我哋呢个名係有个 get 同大家分享嘅。 中文版嘅。 係啦，咁然后就即係出现咗，即係再录返呢一首歌出嚟咁样囉。 係啦，咁啊，所以你可以由叫咗我嗰个先啦，係啦。 播成嘅系啱嘅， 好嘅。呢个大包围嘅谂法，呢个 我掌声都好难俾你啊！ 多谢多谢， 系有冇得先？系咪真系啱咧？ 又好似 好，我谂翻其实系唔系嘅， 系因为咧，嚟补充。 嗱，首先 系好似 系内讧啦，内讧啦，佢哋内讧啦。 首先调翻转嘅，时间个概念咧系有咗先嘅，我哋一直都未有呢个 album 个名嘅出现， 系 啦。咁我哋度嘅时候咧，我哋就。即係揾咗好多音樂上面嘅用詞啊，即係究竟譬如我哋五個人，有啲譬如五個人可以做啲乜嘢啊，或者係我哋音樂上面可以帶到啲咩俾人聽，係因為譬如好似外國咁有 Pentatonix 啦、咁 Pentatonix 五個人啦，五個人咁就五星音階啦，咁佢哋所以叫 Pentatonix 咁之類嘅嘢，咁我哋就喺度諗，究竟有啲咩我哋想要帶俾人嘅，唔想咁流啊。即係嗰件事唔想咁流於表面，或者是但諗個名去做我哋 album 名，然之後我哋有諗，譬如我哋啲音樂嘅 style 又多啦，跟住我哋每個人擔當嘅 solo 部分又唔同啦，然之後我哋有五個人啦，加加埋埋就揾咗 Circle of Fifth 呢個名出嚟，係、 哦、 啊，然之後咧咁啱就係、是、真係咁啱，本身呢個時間呢個概念係 peace 拎出嚟嘅，係啦，咁、啊、我哋一直擺咗喺呢個概念度啦，但係未有名，然之後又揾到呢個名出現，又係咁啱吻合咗。你啱啱想講嘅嘢，十二個 key 係啦，時鐘十二個時間咁樣，所以我哋就決定用呢個名啦。但係、哦、所以其實你基本都啱嘅，只不過我哋次序 個次序就唔同。 key point 都中曬啦， 係啦 ，key point 都中曬。 好彩都有深思熟慮，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如果佢冇咗頭先嗰啲諗法咧，就會變咗個漢堡包店嘅名㗎啦，就叫 Five Guys 算數。 其實之前有冇話大家拋過一啲咩嘅字出嚟，係又諗住擺喺呢個專輯嗰度啊，都可以有機會用喎咁啊！ 本身有另一個名嘅，但我唔記得咗，我記得係英文一個單一個英文字嘅啫，但我唔記得咗啦已經。 Five 咁啊 ，Thank you， 好長好長啊！嗰個我係未見過嘅英文字嚟噶，唔知係你揾定係邊個揾？係啊， 我淨係記得我哋一開始係諗住叫做 Sensor 同名專輯嘅。 通常 有一隻都係叫 sensor 咁啊，算數啦， 可以咁。 咁所以喺呢張專輯裏面揾翻，其實之前嘅一啲作，譬如四分鐘有一個時間限時動態嗰個時間，其實《捉賊記》即上一 part 其實都係講緊即係時間即遲到嗰一樣嘢啦。咁 其實聽到《捉賊記》，我覺得係幾大嘅一個感受係。你冇諗過原來acapella 係可以咁樣玩嘅，即係嗰樣嘢係以往大家聽到就係acapella 就係嗰啲好 harmony 好 peace 嘅一種感覺啦，即係都會係acapella 哦都係嗰啲嘢咯咁樣。但係聽到捉賊記嘅時候，你係真係會有一個好唔同嘅一個對 acapella 呢樣嘢好唔同嘅睇法。嗰陣時去做呢一首歌係咪抱持咗一個心態就係、是？要找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出來、 我們做這隻碟其實都有這個目的，就是想跟大家說 Acapella 其實可以有很多東西玩的，這樣咯，那 Peace 在這一方面就可以多一些東西 說的， 因为佢谂嘢最多啊， 系 系啦， 系装咗好多唔同嘅 music 个 idea 喺度。 好啦好啦，俾佢讲。 系谂过一啲咩咧？ 系啊， 基于呢一样。 其实《捉贼记》是源自我哋想要一首轻快歌，因为我哋事前就出咗四分钟，就系、是、好似头先阿斌仔所讲嗰啲比较。 抒情嘅曲風，跟住我哋就想要手輕快啲，好似貼合翻我哋個性多少少嘅，因為我哋平時都唔係一啲好文靜嘅人嚟嘅，其實係啦，跟住就都可以諗翻 acapella 咧，其實以前有一啲時期，譬如 doo wop 咁樣咧，一啲比較舊啲嘅，但係其實佢係同一啲 R&B 啊或者 soul 嘅音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都不如要翻啲嗰啲復古啲嘅感覺嘅東西啊，所以跟住我哋就揾咗 Cousin 咧幫我哋寫咗一首曲嘅，係啦，咁出到嚟又係即刻有個 hook line 好出，可以好似跟住嚟跳舞啊咁樣，跟住慢慢就我哋又溝咗一啲其他曲風，譬如一啲拉丁啊，跟住有啲 disco 啲嘅東西啊，咁慢慢就演變成你而家聽到嘅觸察機。 一般可能一個流行曲嘅編曲人，佢會諗擺啲咩嘅樂器落去。咁作為一個即係 acapella 嘅一個編曲，係咪就會諗究竟呢個團員裏面大家唔同嘅聲音，去點樣飾演一啲好似樂器咁樣去編排邊一部分邊一個唱咁，係大概係點樣嘅咧？其實 我哋都有我哋嘅 instrumentation 嘅，不過可能係第一步啦，通常大家最留意到嘅係，譬如個鼓，即係我哋個 beatbox 或者 vocal percussion 用嘅聲音，即係我哋可能今次會用嘅，其實刁轉啲咧，可能我哋因為一首輕快歌用嘅 snare 用即係 kick 可能都差唔多，但係 snare 嘅用聲究竟會用咩 snare 咧？係啦，因為我哋平時可能有 P snare， 有 K snare， 有啲 soft 啲，有啲硬淨啲嘅，跟住再深層啲就係譬如人啦，跟住佢哋會用嘅 vowel 啦，係啦。和音會用的 vowel 究竟 do 啊是哼啊還是哈啊，有很多不同的選項，有不同的質地咯，那可能要輕快一點，我們會哈哈，那就會多一些怎麼說呢，好像一班合唱團或者 跳 貼 跳 貼一點，好像外國有些聲樂他們會用的一些風格， 是就按照那首歌想給什麼 feel， 就試一下剛才說的一些 choice， 究竟哪一個最適合呢， 但要咁多位成員一齊不停咁樣去尋找自己把聲嗰個可能性咧，我覺得係呢件事好難噶嘛。即係有時可能阿 Peace 話我想要呢隻聲啫，唔代表個成員一定做得到俾你噶嘛。都幾搞笑 啊！揞面喎，做咩事啊？ 唔係，即係好似頭先大家咁講啦，即係 Peace 咧平時好多諗法嘅， 即係好笑呢個好笑呢個。知你想講咩咧？ 即系咧，佢成日會睇好多片嘅上網，就覺得人哋模仿嗰啲，譬如某個樂器，譬如一個 Muse 嘅 trumpet， 係好得意嘅，好想用呢隻聲。咁佢自己就會試咗先嘅，跟住就會忽然間喺練習嘅時候，我哋正常練習，無端扮嗰隻聲。 但你哋未聽過佢扮嘅，可能係第一次一練習 啫。OK， 真係以為佢知咗先。 其實扮嗰隻聲都冇乜問題。個樣先係問題咯， 戴咗口罩睇唔到個樣啊，好精彩。 嗰陣時我出咗事，因為我喺廁所嗰度都仲練 緊，以為佢嘔緊。 原來係試緊新聲。 佢嗰一下係成個 rehearsal 裡面都冇做過呢個聲啊，跟住就去廁所，突然之間就聽見呢個聲出現， 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 有啲驚。 轉個彎道啦。 Bye-bye. 舌，秒内藏舌策，即使金额在笑。其实点解搵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准翻一次？手表即使几贵好，大金转路，失去意义的贵宝，继续迟到。光阴等于一尺金，失去后向你追都徒劳。即刻走上路。 听个 Sensor 嘅之前嘅作品， 依家出嚟，转头见， 叫捉贼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国安法首宗案件在高等法院裁决，被告唐英杰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罪名成立，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名成立。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裁决的时候说，唐英杰展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有关文字是可以煽惑他人分裂国家。當時唐英傑亦都明白有關口號是帶有分裂國家的意思，當他展示旗幟時是有意圖將分裂國家的意思傳遞給其他人，有意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杜麗冰說，光是口號是唐英傑當時提倡的政治理念，他並沒有在警察防線前面停低，並且衝向警方，是刻意挑戰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被告的行為對社會帶來嚴重傷害，被告是想威嚇公眾以達到政治目的。港股連續兩個交易日下跌超過1000點，恒生指數一度是失守25000點，最多跌1444點，收市報25086點，下跌1105點，跌幅超過 4%。 全日主板成交金額近3607億元。今日正值科技指數面世一週年，但是近日跌勢已經將年內升幅完全抹去。科技指數收市是報6249點，跌近8%，按年就跌近9%。美團在全日低位收市報194元，跌幅近18%。騰訊收市跌近9%，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6%或者以上。阿里健康跌近19%，是跌幅最大的藍籌股。但是中信股份逆市上升超過2%，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匯控緊隨其後，升幅近2%。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随后几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啦，系排到去演艺学院，因为较早时啦，近住华润大厦就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不过仲系比较多车一啲。而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车多噶，仲系需要间封。 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荃湾同上狮隧龙尾排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长东路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系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好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營電視劇能夠做到嘅效果，個資源嘅豐富咧係絕對係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國劇830，港台電視31，好手就位。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嘅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嘅心、肺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復後仲可能會有後遺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白燕浩， 找他什么事啊？ 东京奥运终于正式开始了。大家点样可以找到奥运的资讯啊？ 我找白元浩咪得咯。 白元浩， 白元浩， 点解呢？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逢星期几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想不有我，想不有我。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Sensor 嘅五位成员嘅，包括有 Miwi 啦、Peace 啦、富富啦、King 啦，同埋 Dennis 嘅。咁头先有讲到就即系安排一啲 Acapella 嘅歌嘅时候，会声音上嘅选择会落一啲心思啦。咁其实如果要钻研一啲新嘅声嘅话， 短则系几长，或者长则系可以几耐？ 短则系30秒咁上下， 即系试就可能可以。 长则嘅话就到而家咁多年，即系仲未做到，都未做到。 即系要有啲系，譬如有啲 lip 即系 beatbox 咧，有一个声。叫 lip roll 咁啦，系啦，咁一般嚟讲 outward 嘅好容易，因为佢系嗰啲嗰啲嚟嘅，但 inward 嗰个咧，即系练咗，系啊，练咗几年啊，嗰个都仲好似觉得仲有得好啲，吓，同埋佢会咧一个声音，你捉咗 technique 之后咧，啲人会开发劲多唔同嘅流派，即系唔同嘅方法，譬如你谷胀咗个喉咙，咁样好似青蛙咁样咧，个声又会唔同咗，所以有啲声音其实到而家都仲练紧。 然之後通常有時候 PSL 睇到啲聲咧，佢自己做唔到咧就。你可以做試人見過，我覺得你個質地係自己似呢個，你可以試下做。 見你骨骼精奇，應該都能夠練武好材料啦。 我想問下大家，到底有被要求過去做一啲點樣嘅聲效出嚟咧？ 因為我哋冇樂器，咁佢有時咧會想我哋模仿，譬如掃吉他咁樣啦， 哇哇啦嗰啲， 即咁樣啦，咁呢啲好簡單啦，有啲公公公咁樣， 即有啊公公公 敲擊嘅樂器啦。咁最難係咩啊？好似嗰啲 synthesizer 嗰啲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whoop 嗰啲啊， 一個 O 字，跟住個嘴又要嘟前啊，跟住有個共鳴喺前面，就有個好似有個 filter 咁樣咯。 係啦，佢就會逐樣逐樣，即係啊擺前啲，啊貼個牙多啲，震動啊條脷尖又要掂啲乜乜乜多啲，咁就開始慢慢 tune， 先 tune 到佢心目中嗰種聲音咁樣。 Dennis 會唔會有時話，不如我都係玩翻樂器算數啦，攞翻 樂器， 我攞翻個樂器出嚟啦咁樣。 咁又唔會，佢要嗰啲聲音唔特別，我樂器做唔到嘅。 有個 啱啱呢個語氣幾有趣喎， 係 咯， 啱啱嗰句嘅聲音運用非常之好。 Sorry， 我覺得我哋問得太多。 試下如果佢即係嗰個窗口對外，我想知道玩呢一個 acapella 嘅時候，會唔會有陣時出 show 又好啊，或者觀眾或者點樣，你哋都遇過一啲嘅誤解，或者一啲幾有趣嘅要求，係大家可能誤會咗關於 acapella 係啊， 有啊，覺得我哋唔使用麥， 唔係嚇，覺得我哋唔使用麥啦。 acapella 噶嘛，即係譬如我哋有個百幾二百人、三四百人嘅 Annual Dinner 嘅場，就 你啲你 acapella 啊嘛，應該唔使用麥。 我冇伴奏，唔係無聲合唱喎，大佬。 無聲合唱都係好多人講錯嘅一樣嘢。你哋無聲噶嘛？ 我哋得三支麥啫，咁你哋就睇下因為你無伴奏合唱噶嘛，咁所以就應該 OK 嘅。 同埋三個人出得唔得啊？咁樣嗰啲咧， 係即係acapella 啊嘛。咁我哋咧就因為我哋得可能，譬如 個 budget 唔夠， 可能大約要三個成員就 得啦。咁 哇， 即刻玩唔 或者要我哋可以成日即 jam 啲嘢咯。即係覺得你用口啊，應該係二個樂器嘅。佢哋覺得 suppose， 然之後係咯，喂，我想即刻。轉呢只歌得唔得咧？或者係邊個想要呢只歌咁樣？但其實係好難做到一件事。 係因為都要編排啊，有編曲啊，點樣分工啊，咁樣全部都要練習噶嘛。呢啲 因為一隻好好聽嘅 acapella 咧，就係一定要事前先度好，即係好似 PSO 先編好，然之後俾大家即係睇完譜啦，咁就出嚟練習咁樣，即係唔係話可以。即刻我要呢隻歌，咁就即刻嚟啦咁樣。 其實都得嘅，不過現場表演真係好難，因為 要有五個 piece 咯， 心有 力。要 pieces 啊，要 係 pieces，pieces，pieces，pieces，five pieces 啊， 我哋下個 concert 名叫 five pieces。 pieces of cake 啊 ，five pieces of cake 啊，一個説話你睇住點， 下一隻點嘅名 ，sharing 打交一間出 邊，啱啱 piece 想講咩 ？sorry 打斷咗你， 想打佢啊。 唔係啦，其實都得嘅，之後繼續，其實都得嘅， 其實都得嘅，不過因為最難咧係我哋會撞機啊，係即係我哋。因為估唔到大家會唱咩，雖然大致上都分，但可能成日中間都會撞咯。呢個都係 live jam 最難嘅位， 所以都係要 five pieces 啊。 嗱，咁啊，跟住頭先阿斌估嘅嗰一樣嘢啦，即係而家新派緊嘅呢個唱到聲沙，咁佢就估其實聲沙。個音就同 sensor 一樣，應該係好早期、好耐之前咧就已經存在呢一個名噶啦，咁樣。 啊，呢個係正確嘅，咁但係有一個補充嘅資訊咧，就係、是、雖然呢首歌咧係我哋最新派台啦，咁但係佢亦都係最早出現嘅一首歌嚟，因為早喺2012年嘅時候啦，我哋仲有一個學會喺學校搞 concert 嘅時候咧，我哋就為咗嗰個演唱會咧就製作咗呢一首唱到聲沙嘅主題曲，咁但係嚟到今年咧，我哋就將佢重新編曲，亦都揾咗我哋以前嘅舊成員一齊去參與錄音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去做出道後嘅第一個演唱會，去再派台咁樣，我哋覺得係別有一番意義咯。 因為嗰陣時嘅 concert， 雖然我同 Peace 未入嚟啦，咁但係嗰個 concert 有十幾個人一齊唱嘅，咁所以嗰份譜咧係 點都一定要改㗎啦，因為而家得五個人去唱㗎嘛。咁但係跟住再玩嘅時候，跟住就 P 就加咗好多新嘅元素落去。 記得嗰陣時好想重新編過呢首歌，其中一個就是因為佢中間除咗唱到 Sansa 呢啲咁 hit 嘅位之外咧，就係、是。佢仲有一句咩 ？We are Sansa a cappella，所以我覺得嗰句嘢唔知點解好好似好似一個卡片咁啊！我成日覺得呢首歌係介紹我哋，跟住就啊，不如我哋適應翻，即係而家我哋五個人 setting 嘅 Sansa 究竟有啲咩特性咧？係啦，譬如我哋樂器嘅 imitation， 而家其實做得比以前多嘅，即係喺模仿樂器上面，咁我哋就都用得幾盡喺呢首歌，譬如 Dennis 嘅手本名。 名 咁因為呢一個作曲嘅就係阿團長啊嘛，係嘛？創團團長 Moses， 創團團長 係啦。咁嗰陣時創作咗嘅時候，你哋有一個 idea 擺翻落去嘅時候，有冇都同阿團長講？哇！我哋今次會放喺呢度咁樣樣，即係一個好似一個記錄住即係 sensor 嘅呢一樣嘢，係咪都有同佢去講呢一隻歌嘅安排咁樣樣嘅嗰陣時？ 是啊是啊，我哋最初录音嘅时候其实好早期已经同咗佢哋讲话，我哋希望我哋呢隻碟有你哋嘅参与咁样。咁所以就一早已经约晒佢哋啲录音时间啊咁样。咁都好开心啊，因为佢哋其实而家好多都有一啲好忙嘅正职啊，或者有啲呢已经生咗两个女啦，有家庭啊，好忙住凑女咁样。咁但係我哋都好有心或者好开心可以聚埋一齐再录囉。是啊，咁所以都多谢佢哋啦喺呢度，因为作曲填词都系一啲救星员嚟。 是啦，填詞另外有 Brian 和富富都有填這份， 我改少少啫，因為有些字好像當年的用詞和現在什麼搞呢搞路啊，即我覺得十年前和現在我覺得有些時代感的，即如果給一些譬如我們現在的群眾應該都是這些、大學生或者中學生樣、有時候可能聽到這些字會覺得什麼字、是啊，即有時候我就算我給我妹即跟我爭六年，他們都不知道這些字是發生的什麼字，是所以有少少上面的修改是可能配合回、本身的歌的意味、或者我們 conscious 想帶出來的開心的感覺，修改一點咁樣就大致上九成都係一樣嘅，咁樣就再拎翻出嚟咁樣咯。 係，我哋有一個 member 咧，係堅稱佢有參與一填詞，但我哋冇落佢名。 冇人考究過係咪真嘅。係 啦，佢話每一次 gathering 咧，佢話佢一有時間就會告我哋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咧要感謝翻。 嗰個就係 Bonnie， 多謝你啊 ，Bonnie， 多謝你填詞啊，唔好告我哋。Bonnie 係我哋嘅開心果嚟，佢成日都 但冇人知 係 咪真嘅。 全人类也。 專輯《Circle Fifth》裏邊咧，亦都有一首歌咧，就係未排台啦，係啦，唔知道會唔會排。但係咧，我哋今日都同大家介紹下呢首《練先模擬器》啦，呢一首，呢一首都係呢張專輯裏邊阿 Peace 其中一首係可以休息一下，係啦，唔使編嘅。呢、這個就阿傾去編嘅呢一首咁樣，係啦。喂，不如都介紹下呢一首《練先模擬器》嗰陣時點樣樣發生咧？因為揾到譬如林寶去填詞啊，跟住黃一文去作曲啊，咁樣嗰陣時 曲就係阿傅 contact 嘅。咁但係咧嗰陣時其實就係俾咗個 reference 啊 James 啊，跟住就想做一啲類似Bruno Mars 咁嘅 style 嘅啲歌啊，係啦。咁跟住就收翻嚟，跟住我哋聽咧就覺得都好似幾好玩喎，即係件事聽落幾有趣喎，回味幾重咁。跟住我哋就開始諗， 聽落有啲似即係你中意嘅 swing 啊嗰對組合嘅歌。 係啦，咁我本身中意 swing 啦，咁嗰陣時swing 有好多詞都會揾林寶填啦，咁亦都係好。即係好得意、好搞笑咁啦，啲歌詞上面咁係，咁跟住就所以就諗住我不如試下去揾林寶填啦，咁跟住填咗出嚟之後咧，咁佢又有一啲即係有一啲好似係對唱咁樣兩個唔同角色咁樣去傾偈咁樣嘅一個狀態喺份詞入面啦，咁跟住就開始要諗點樣去編啊，咁我哋就需要揾咗兩個人去。做個主音啦，係。咁跟住之後就開始 都有難度啊，係咪啊？因為兩個人去咗做主音嘅時候，就得翻好少人可以做一啲音樂嘅底。咁但係又同時要感覺上好豐富，所以都好頭痛啊！傾嗰陣， 諗咗好耐要點樣編啦。其實嗰陣時，因為真係可以用嘅人同埋可以選擇嘅嘢，其實真係唔係好多，係啦。咁所以譬如阿富又。要落咗去唱 bass 啦，咁跟住， 因為主音係 Dennis 同埋阿 King 啊嘛，咁阿 King 本身做開bass 嘅， 係， 所以咧佢做咗 solo， 咁所以我又要落去做 bass 啦， 係啦，跟住結果其實得翻好少嘢可以砌落首歌度啦，係啊，咁所以中間啲 inner part 其實係諗咗好耐，點樣可以又盡量維持到首歌。好呼啦，但系又可以同時有嗰個節奏感喺入面。 但今次個 intro 咧，係咪好似首次係用咗人聲以外嘅？終於有人聲。 你係咪好中意周星馳啊？ 呢一下其實係突然之間發發， 突然之間我覺得好 諗法嚟嘅， 好啱用啊！因為一嚟講到 swing 啦，咁我哋睇到 swing 嗰啲 MV 啊，覺得。其實好笑嘅，你又成日好多裝扮啊， 古裝嗰啲 古裝嘢啊，咁跟住我哋就覺得，佢 piece 無啦就揾咗一段，即係我哋喺度傾，不如加一段嘢咁樣講啊，擺喺前邊啦，然之後佢又無啦揾咗一段 天外飛絲， 係啦， 佢特登將個原本嗰個版本 key 咗落去我哋首歌嘅 intro 度，跟住就話，喂，好夾喎件事， 因為嗱練先啊嘛，有天外飛絲好似好我嗰樣嘢好啱咁樣， 係咯， 然之後就本身我哋佢本係啦。咁跟住咧，系啦，所有嘢佢本身就剪咗原版落去嘅，咁但系我哋担心可能惊个版权，即系如果将原本嗰条声出嚟，又惊有版权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就声演， 系自己去录， 我哋扮咗个神韵声演出嚟，系啦， 系扮到个神韵就话你哋应该好中意我，应该 成日睇啦，周星驰啲戏大家都系，系啊，然之后就摆落去觉得喂啱数嗰样嘢，系呢样嘢嚟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幾個重點係個煙草， 個煙草嗰個神來之筆係嘛？ 係啊， 係咪即刻拉住佢哋做一次？ 最尾兩座，大佬揾到秘笈啊！ 咩秘笈啊？ 戏外飞仙飞鸠皇上， 咁你学咗未啊？ 都学咗啲嘢啦， 冇人叫你做啊，仲系要着嘢， 你咪最尾嗰句， 系呢招系戏外飞仙，点点点 点点，佢哋真系好中意走清朝， 到时到时 cut 咗佢哋剪咗。 咁啊，因为讲到呢个练仙无邪呢一个嘅题材，因为知道呢首歌系同呢个职业过路系有关系啦。咁我哋揾林保田嘅时候，系咪都有咗一啲方向，就呢首歌想讲啲咩俾佢，然后等佢去发挥？因为个歌词其实都有啲轻松嘅，我觉得即系配合住嗰一个嘅节奏嘅时候。 其实我哋嗰阵时净系俾咗 四只字， 俾咗几个 key point 佢啦。 咁呢个 就系及时行乐， 系啦，或者系优劳咁样嗰啲。 咁跟住佢就开始谂到一啲关于职业过劳呢啲 题 材，系啦。咁跟住佢又会用翻一啲好轻松嘅字眼咁样去贴翻呢啲， 都几啱香港人啦，即系 系咯， 唔好挂住即系做翻咁多工啦，都要即系顾住身体啊，如果唔系就好大镬噶。 有好多香港人先识嘅，譬如爱夫坚啊， 系啊，曾先啊，嗰啲 啊 字 眼， 所以你又配翻周星驰系几啱我，大家都识嘅嗰啲记得嘅嘢嚟。 咁啊，呢一首歌就系呢张碟里边冇，即系未拍台，有冇谂过呢一首都会即系俾大家可能喺即系电台或者其他嗰啲 platform 听到？ 暫時咧就未有呢個打算嘅，因為我哋已經開始諗緊第二隻碟係做緊啲乜嘢啦。 有啲咩嘅少少嘅嘢已經係諗咗，阿大佬，大家都即刻望住 諗嘢嘅人， 係諗嘢嘅人得過啫。 又諗咗啲咩下一張已經都大家有得期待嘅嘢咧咁。 其實好多嘢都想做啊，但係譬如下 十隻碟想做啦， 下一隻希望有多啲歌嘅空間啦，即係可能做隻大啲嘅碟，希望。我自己就想用一啲 個實體要大啲定印大啲 ？L D 黑膠咁大， 黑膠大得兩隻嘅歌 都好喎、啊。我自己想用一啲大家聽得冇咁舒服嘅聲咯， 冇咁舒服嘅聲， 係啊，即係唔會 鬼片嗰啲。 你到底係聽得冇咁舒服，定係唱得冇咁舒服咧？會 可能兩樣都會係。譬如我哋其實都我知道有其他。廣東歌其實都已經開始有用呢啲聲音，但譬如人聲，譬如簡單啲，我自己諗到可能譬如有啲 overtone singing 或者 throat singing 呢啲咧，都係我哋平時比較少用。但其實觀眾打下聽，即係聽眾打下聽，會覺得咩嚟噶？佢哋唱咩歌啊？咁樣嗰啲感覺係我反而想試多啲呢啲。 咁樣啫，真係好咩？ 加油，Dennis， 眼神唔好死住啊，Dennis， 你支持住啊！ 不過我覺得我一定是其中一個受害者啦，佢就會忽然間，喂，你試下做呢個啊！ 咁啊，亦都喺度咧，預祝你哋嚟緊嘅音樂會 good show 嘅。今日再次多謝 Sensa Capella 嘅五位，多謝。 雖然俾佢做得咗，但係都攞到本秘笈啊！乜嘢秘笈啊？天外飛仙秘笈啊，皇上！咁你練咗未啊？都練咗啲㗎啦，即刻打嚟睇下。 胃痛，忙到患上脚抽筋，根本冇法梦。朗口你也望下我中，色中定色中，全部没法懂。人类都抑郁到快要散工，风湿很重。星仙，你潜能我很提议，飞上天，你快乐仍要收敛。动物个个也猛问我点知，腰骨早坏了几次。首先。你气恨我几次，出了烟，自发而忘记充电。动物个个也要用爱护剑，好好的对待两肩。人在世间，对住愉快世界，人话你有得拣，记住要简单。凡人在学争先，及时行乐不可免。将生意你面又太像烂茶渣。其实你入了仙班，愉快胜班一战。天黑老细像个恶魔，手机慢慢连环地射我，难道逐个眼光光，朝高速脑震我枯干，你最近冇拍拖，身酸定心酸，同样是好选，还是先找日替你按摩？同经络星仙，你潜文当肯意飞上天，你快乐仍要收电。动物个个也猛问我点知，腰骨早坏了 几折。首先，你气系冇几支，出了烟，自发而忘记充电。不个个也要用爱护肩，好好的对待两肩。人在世间，对住万杂世界，人话未冇得拣，记住要简单。凡人在学争先，及时行乐不可免。抢生意，你别又太像懒茶渣。其实你入了先班，愉快胜败有赞。首先，你气系冇几烟，出了烟，自发而忘记充电。物个个样样都用有几钱，心思都冇尽天。小子，你切问爱方便，撑半天，快努力寻个体验。物个个也话也话要补电，升天不可靠天。首先，咪注重你体面。个意要困倦全数医治，占八降，我为我为你转念，开心可以几易，为两餐压力而冇得懒，而仲要冇得玩，这样累死吗？